但没有任何一刻像现在这样令他心悸。想到作为预言师的自己曾经对自己说过，你一生也没有机会让他爱上你。曾经的神似本以为他对徐志怡的爱就像是被夜裹住的光，永远也没有亮起来的一天了。可是此刻徐志怡清清楚楚地告诉沈四，他爱上了他。沈四想，怎么能够在拥有后再失去呢？他不能忍受已经改变的命运又回到原有的轨迹。沈四一把将徐志怡拥进怀里，沈四抱着他，用一种失而复得的心情抱着他。他抱得那样的紧，紧得几乎将徐志怡嵌进自己的身体里再也不放开，但他又抱得那么的温柔，温柔的像是在拥抱迷失的未来，拥抱飘摇微弱的生命之火。只有浅薄的人才了解自己，沈思一向以为他足够了解自己，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认为自己想要的就是永远活跃在聚光灯下，仅此而已。可是没想到爱情会令一个人变得深沉，深沉到他自己也不了解自己为什么有勇气孤注一掷。在给鲁鲁喂了食物又洗了个痛快的热水澡后，沈四独自出门了，没开车，没戴口罩，没做任何的防护措施。他就这样无遮无拦地轻快地走进了充斥着病毒的大街。他想自己一定是被爱情冲昏了头，他一边轻声怨愤着让他做出这样轻率举动的徐之仪，一边又觉得只是念着他的名字，嘴里也好像含着一颗芬芳的水果糖。秋日的阳光是那么软那么亮，像金色的蜂蜜，粘稠地把一切美好都包裹在其中。闪闪发亮的黄叶，瓷白的云，晴碧的天空，柔米的风，好像世间的一切烦恼都是不存在的。他第一次发现这世界原来是这样的美好。沈思贪婪地捕捉着身边的每一个细节，甚至不放过空气里流淌的汽车尾气和桂花香甜。渐渐地他走到了人群密集之处，没有戴口罩，很快他就被人认了出来，开始有粉丝激动地涌上来，想要签名要合影，兴奋而大声地向沈思表白。沈思不带任何的抵触情绪，甚至是一种虔诚到近乎珍惜的态度，与每一位冲上来的粉丝认真交流，回答他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他看着那些不顾危险扯掉口罩站在他旁边合影的粉丝，看着他们脸上满足的表情，他想他们爱自己的时候是真的爱，不计一切代价的爱。尽管这种爱容易飘摇，但这一刻的真实已经弥足珍贵了。沈四被人群簇拥着穿过一条又一条街，渐渐身后跟随的人越来越多，他开始跑了起来，感受力量在生命里流转。他的粉丝也跟着他跑了起来，跑在金色的阳光，金色的微风里。沈四想，也许迎面的一阵风，也许身边某个粉丝的呼吸里就隐藏着可以将他击溃的病毒。可是有什么关系呢？他应该让自己的命运按照本来的样子生长，这样别人的命运才不会受自己牵连，而他心爱的女人皱紧的眉头才能舒展开，他人生中最美丽的愿望才能实现，徐之仪才不会因为过劳而早夭。这一天新闻媒体炸了锅，沈四毫无防备措施地在大街上穿行，与粉丝零距离接触的报道铺天盖地，人人都在感叹沈四一定是疯了，也有人猜测他是活腻了吗？被病毒吓得绝望了吗？更有人评论，这是沈四表演的一种行为艺术，代表着他对病毒的蔑视，尽管这种方法极其愚蠢，但是勇气可嘉。但这一切关在实验室的徐之仪都不知道，而沈四自己则是完全不关心。此刻他正躺在一家无人问津的小旅馆的床上，看着床外窄窄的一角天空，静静等待着命运的安排。灰扑扑的窗帘被风轻轻地吹动，在人心里落下了一抹暗影。他其实挺害怕的，却又有一种破釜沉舟的平静。沈思想，如果这样跑一趟他还没有感染上病毒，那么命运自会有别的安排，他只要继续等待徐志怡就够了。如果命运安排他回到之前的轨迹，让他重新感染上病毒，他就勇敢地接受这场豪赌。5天后，他 他发烧了。他很清楚地知道死神已经站在他的身后，他呼出的每一下鼻息都带着岩浆的炽烈，心跳很快，头痛欲裂，全身的力气都在快速抽离，胸口剧痛地喘息着，却还是无法把空气吸入肺里。原来感染病毒这么难受，他几乎想要后悔。迷糊中，他拨了120，然后给徐志怡发了条短信。他垂下手，呆呆地看着斑驳陈旧的墙壁，有那么一瞬，他好像透过墙壁看到那张被岁月的痕迹摧残的老人的脸，和那双苍老的琥珀色的眼睛。沈思艰难地动了动嘴，对不起，他这样说道，他浪费了他的苦心。他想告诉那个50年后还在费尽心思妄图保护年轻沈思的自己，原来有些命运太过强悍，非人力所能扭转。但他想对他说声谢谢，谢谢他给了自己整整一年与徐志怡相处的时间，这一年已经是一辈子那么富足了。所以此刻即便他赌输了，他也不后悔。他想那个沈四一定会理解自己的。他没有办法再继续自私下去，徐志怡的身体已经是强弩之末，再也无法与病毒进行长期的拉锯了，就让他来终结这一切吧。黑暗中，他感觉到有人在猛击他的胸口，有人在大声喊他的名字，还有人用力拍着他的面颊。他的眼皮被强行扒开，刺亮的光针一样的猛扎进他的瞳孔。他用尽全力转动眼珠，醒了，醒了！有人在欢呼。一张戴着口罩的清秀而温暖的男人的脸出现在他的眼前，方恒。他艰难地张了嘴。干涩的声音传到了方恒的耳朵里， 我不要你救， 你烧糊涂了吧，我不救你，你早死了。 方恒见沈四能说话，也终于松了口气， 你这次不要再被我传染了。 沈四断断续续地说。防护罩后面的方恒突然忍不住笑了， 难道还有上次？ 旁边的护士们也笑了。每天在隔离病房里与死神搏斗，突然来了一个英俊的明星，简直像是在冬夜里点燃了一把熊熊的八卦火焰，让这些年轻的姑娘们在死亡的阴影中感受到了一点活着的快乐。沈思看着面罩后一双双笑弯的眼睛，忍不住剧烈地咳了起来。很快他被风恒注射了镇静剂，沉沉地睡了过去。他被送进了一个独立的单人病房里，病房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张床，一把椅子。徐志怡赶来的时候，沈四还在沉睡中，他的高烧刚刚被控制下来，肺部已经出现白斑，但呼吸系统还能维持正常的运作。原本如阳光一般耀眼的男人突然间暗淡了，他躺在病床上，脸色比病床还要灰白，病毒像黑夜一般吞噬了他身上的光和热。此刻徐志怡的眼睛里没有丝毫情绪，只有他自己知道。当他半夜走出实验室，看着手机上那条短信时，脑子嗡的一响，庞大的黑暗差点将他击倒在地。他需要扶住墙壁才能让自己的膝盖坚挺地对抗住身体里漫卷上心头的慌乱。 我感染了病毒，我的血给你，可能有你想要的抗体，只是可能。 紧接着他看见师兄发给他的短信， 沈思在我这里，速来。 徐志怡的心一下就跌入了谷底，疯狂地奔向自行车。极度的恐惧令徐志怡手脚发软，连车带人摔倒两次才能勉强跨上车骑行。一向冷静的他突然发现自己是那样的惊慌无措。当他走进这间窄小阴暗不见天日的病房时，他只觉得心脏好似被人紧紧地攥住，一下一下地用力撕扯着。那个光芒四射的人此刻正躺在苍白的床上，暗淡得像一颗熄灭的太阳。沈思一睁开眼就看见了那双露在口罩外的眼睛，黑漆漆一双冷静的眼睛，沉着稳定平静而充满了力量。他混乱的思绪好像一下就理顺了，他原本因恐惧而慌乱的心跳也一下就稳住了，像怒发冲冠的公狮被一双手抚平了毛躁。 沈思，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隔着防护面罩，徐志怡的声音是前所未有的温柔，令沈思觉得最美妙的音乐也不过如此。沈思没有回答，他沉默了片刻，艰难地调整好呼吸，轻轻一笑， 现在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有人曾经只看过你的一双眼睛就无可救药地爱上你一辈子。 谁这么有眼光？ 徐志怡伸手握住了沈思露在被子外的手，隔了手套，他感觉不到沈思手指干燥硬朗的质感，却还是能令他心中不断翻涌的疼痛稍稍平息。 你什么时候只看见过我的眼睛就爱上了我？ 我给你讲个故事。 嘘，你需要休息一下。 不，这个故事对我来说很重要。 沈思剧烈地咳嗽起来，咳得那么用力，好像随时会立即而亡。徐诗怡不得不将他稍微扶起来一点，好让氧气更容易进到他的肺部。沈思咳了好一阵儿，才彻底平息下来。 故事是这样的， 沈思讲故事的语调很从容，从容的像是一个历经沧桑已经走到生命尽头的老人。徐诗怡甚至升起一种错觉，这一刻躺在病床上慢慢讲故事的这个人并不是他所熟悉的沈思，而是另外一个灵魂在掌控一切。从前有一个大明星稳坐娱乐圈第一把交椅很多年了，他长得很英俊，并且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女人能够抵挡他的魅力。尽管他的生命里从来没有过真正的爱情，因为对于自恋的人来说，没有人比他自己更迷人。如果不是因为爆发了一场可怕的流感，他一定会这样长长久久地璀璨着。可惜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突如其来的流感病毒感染了成千上万的人，而这个大明星也没有逃过此劫。他入院第一天就感染了抢救他的主治医生，很快那名被他传染的医生就死了。这之后大明星眼睁睁地看着身边的病友一个个被抬进来，又一个个悄无声息地被抬出去。没有人比他更能理解死神的可怕，管他有多么的万众瞩目，在死神的眼中也不过是蝼蚁一只。大明星整天活在死亡的恐惧中，有好几次他都以为自己撑不过去了，甚至脖子上都能感觉到死神镰刀锐利的寒气，却又一次次被抢救了过来。像奇迹又像是折磨，他一直没有死，他还在苟延残喘地活着，像徘徊在地狱门口的老鼠。每一天他都思考两个同样的问题，明天会不会死，要不要自我了断。终于他发现活着呼吸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件更残忍的事。就在他终于下定决心自杀的那晚，有一个穿着防护服的女人闯进来救了他。他很冷静地打落他手中想要往输液管里注射空气的针管，他用一种命令的口吻对他说， 你害死了我最爱的人，我不会允许你就这样死掉的。 从那天开始，这个神秘的女人就一直来看望他，他几乎每隔几天就会来病房待上几个小时，什么也不做，就是呆呆地坐上一会儿。有时他也会和大明星简单地聊上几句天。和那些一再败给病毒的医护人员不同，他的眼睛里没有对病毒的畏惧，也没有对死亡的麻木，反而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力量，就好像他随时可以绝地反击。他眼睛里的那点幽光令大明星觉得活着仍然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渐渐的，他开始期待起这个女人来看望他。他发现只要看见他露在口罩外的那双黑沉沉不带丝毫情绪的眼睛，他就能感觉到久违的安全感。大明星试着向医生护士打听他，原来他是那个被他害死医生的师妹，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病毒学家，而这个大明星是他的实验对象，因为他是所有感染病毒的人里唯一一个能够与病毒对抗始终没有死去的人。他在大明星的血液里找到抗体，研究为什么他能与病毒拉锯。于是大明星更期待他的到来，隐隐约约的他觉得他是唯一能够拯救他拯救这个世界的人，因为他的眼睛里有光，而这光能够照进黑暗，照进他荒芜狼藉的生命。他对这个女病毒学家越来越上心，越来越熟悉，他甚至能隔着门就分辨出她的脚步声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她的脚步声总是沉着有力的，一步一步，每一下都遵循着某种规律，带着一种奇异的密码，令大明星能从一大堆人中轻易地分辨出来。他知道他爱上了她， 这爱里有依赖，有对健康的渴望，对光明的畅想，也有对力量的崇拜。是的，他从一个弱女子的身上看到了力量，澎湃的源源不断的力量通过他的眼睛涌向大明星的身体里。每一次他来，他都疯狂地吸收着那眼睛里的力量，他几乎成了他活下去的动力。大明星变得越来越爱和他说话，每一次说话他都贪婪地看着他的眼睛一眨不眨。等他走了以后，那双眼睛会经过记忆的反刍，成为照进黑暗驱散恐惧的光。女病毒学家有时候说话，有时候不说，一切都看她的心情，而她的心情代表着研究的进度。她像是高高在上的神女，不带一丝一毫凡人的情绪。只有一次她从梦中惊醒，突然看见她垂着头坐在床边，那双一向沉静冷漠如夜一样的黑眼睛里充满了悲伤和难过。她甚至能看见那双眼睛里一闪而过的泪意，就像神女突然动了凡心。大明星突然冲动地对他说，我喜欢上你了。女病毒学家当时就笑了，你都不知道我长什么样就喜欢上我了，你就不怕我是个丑八怪吗？那是他第一次笑，他觉得那双黑色的眼睛笑起来很美。大明星回答，心灵美就够了。其实他曾无数次地想象着口罩后的那张脸到底有多美，有多么孤傲清丽。这一刻他觉得，即使他长得再平凡，甚至是丑八怪，只要有这样一双眼睛也就足够了。大明星很认真地宣布，如果他的病能够治好，就一定让他做女朋友，和他一起享受万众瞩目。他还想象着如何在聚光灯中吻他，让所有的女人尖叫。当他向女病毒学家描述他的幻想时，女病毒学家一直在笑，他甚至也开玩笑似的说，等你彻底好了，我就做女朋友，尝尝被所有女人嫉妒的滋味。大明星能够感觉到女病毒学家的心情一定很好，也许是实验室的进度令他满意。从那天以后，他就觉得他们之间真的有了什么，那是一种不需要言语的心有灵犀，一种默默流传的暧昧的情愫，一种在生与死之间并肩奋斗过的人才会懂得默契，那是救赎与被救赎人之间的神秘感应。后来那个女科学家从她的血液里找到了对抗病毒的方法，研制出疫苗，拯救了几千万人的生命。这场席卷了全球，收割了无数人性命的瘟疫终于臣服了，臣服于那双看似无情的黑眼睛。出院那天，大明星兴冲冲地去女科学家的实验室找她，她专门洗了澡，敷了面膜，剪了新发型，买了花，她要以风流而崭新的形象出现在她的面前。是的，他太需要一雪前耻了，他要让他一见到就被这个光芒四射的形象征服，忘记那个奄奄一息的躺在病床上苍白臃肿的自己。然而终其一生，这个大明星都没能再次见到他爱过的女人。女科学家为了抓紧一切时间研制对抗病毒的疫苗，不断靠服用兴奋剂而维持专注力，所以他才会在无数个睡不着的失眠夜到医院去看望他。最后一次他在实验室里待了三天三夜，在研制成功的当晚，大家都提前回家庆祝，他照例最后一个走。当第二天早上他的同事们去实验室，才发现他的身体已经冰凉了，他死于兴奋剂过量导致的心肌梗死，还差一天就是他30岁的生日。他救了无数人的性命，却没有救到自己。后来大明星上网找到了他的一张照片，小小的一张黑白证件照，照片里的他一点也不美，像是还没拿准该对着镜头笑还是不笑，就被摄影师匆匆按下了快门。如果非要给这个女人找点特点，那就是她的神情间有一种知识分子特有的沉静，这种沉静的近乎疏离的气质出现在一张年轻的女子脸上，多少有些违和。他想，这张照片拍得真糟糕，一点也没有拍出他的那种神韵，他那双安静的几乎惊心动魄的眼睛，在照片定格的一瞬是那么的死气沉沉，毫无动人之处。他想，这不是他认识的他。后来这个大明星依然万众瞩目，再后来他因为在感染病毒后脑神经受损，得了帕金森，一生都在与病魔作战。不管是得意时还是失意时，健康时还是被病痛折磨时，他的生命里始终有一双深黑色的眼睛一直安静地看着他，给他力量。他的声音，他藏在口罩后模糊的轮廓，他的眼睛，他的脚步声，他的味道，

外化于形，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苏联时代，莫斯科大学心理学教授斯皮尔金组建秘密实验室，培养能将心理潜力发挥到极致的超级士兵，命名为白狐。冷战结束后，白狐实验室被关闭，成员各寻出路，斯皮尔金教授的儿子谢尔盖却不知去向。20年过去，他的女儿阿杰丽娜和王鹏翔深入西伯利亚荒原，终于找到了谢尔盖。然而从这一刻开始，谢尔盖的命运再也不能由他自己做主。谢尔盖究竟为什么失踪？王鹏翔能否从谢尔盖这里完善他的终极武术？敬请收听科幻小说《人形武器：白狐》，作者郑钧。 第8集，发现踪迹。好半天，阿杰丽娜才发现，自己正紧紧抓住了王鹏翔的手。王鹏翔也很紧张。那扇门打开后，他们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满脸胡子的野人，还是一个阴沉沉的杀手呢？待了有十几秒，他们才意识到，这里最近有人进出，不等于现在里面就有人呢。不过舱门离地面有近3米高，舱壁溜滑，爬不上去。两个人在周围寻找着趁手的东西，最后找到一个金属架，勉强可以搭到鸡身上。王鹏翔扶着他，让阿杰丽娜先上去，爬到舷窗上向里面张望。看着看着，他用力拍起门来，一下两下，里面没有人回答。阿杰丽娜用力拉住了门栓，向一侧猛推。看到阿杰丽娜突然发力，王鹏翔担心她站不稳，下意识地伸出了一只胳膊想去扶她。然而两个人同时呆住了，那扇门居然滑进了舱壁，显然它不光没有锈住，保养的还很好。滑道里经常有人上润滑油，真的有人长期住在这里啊。阿杰丽娜激动地翻身爬出去，过了片刻她才想起来，探出身子把王鹏翔也拉了进去。两个人仿佛走进了一间大厅或者船舱，而不是飞机的舱室。里面大部分空荡荡的，最宽的地方可以摆下一个篮球场，此时周围摆着一些奇怪的设备，它们是一些支架、显示灯 链条的组合。王鹏翔围着他们转了几圈。 你知道这些是什么吗？似乎不是军用设备。 好像是一些心理训练仪器。 王鹏翔来到了一台简陋的仪器前，端详着，那是一个平台，上面有两个键，左面是金属的按不动，右边是塑料的可以按下去。王鹏翔分别把两只手放上去比划着， 这应该是反应时测量仪，左手感觉到电流刺激时，右手按下右键，仪器记录整个反射的时间，当然练多了人的反应速度就会加快。 王鹏翔又走到一对架空的金属轨道旁，那对金属轨道架在人的面部那么高的位置上，长有3-4米，两轨相距正好是两眼之间的宽度，每条轨道上都摆着一个几厘米高的小玩偶，站在轨道的一端，可以通过细线控制上面的玩偶，让他们在垂直于视线的方向前后运动。 这个是深度知觉测试仪，两只眼睛判断物体远近会有差距，人站在轨道一端，用细线调整两个玩偶的位置，当你觉得他们在一条线上时就停止，然后转到侧面，看看两者之间有没有差距，这个差距越小，深度知觉能力越好。 听上去很尖端的样子。 不，这只是人类的基本功能，我们实验室就有深度知觉测试仪，但是要高级的多，能精确到毫米。瞧，这里只是简单的机电设备，都没连上计算机，想要计算出测试结果还得手工录入。如果这是个心理学实验室的话，也就是70年代的水平。 这个猜想与实际的可能差的并不多，阿加丽娜的爷爷就是在这60-70年代靠这些简陋的设备开始研究人类各种感知能力。他们又去检查其他地方，靠近驾驶室的位置上，有人用金属板隔出了一个小空间，两个人走过去，发现小间没有门，只有一个两人擦肩而过的空隙，他们谨慎地走进去。室内没有灯的情况下，阳光从舷窗里透进来，这里显得很昏暗。王鹏翔拿出手机，打开里面的超级手电筒，一张彩色的照片出现在他们面前的驾驶台上，那是一个额顶已经脱发的中年人，目光内敛。看到这张照片，阿加丽娜哭出了声来。 是他，真是他。 这是你父亲？ 不，这是我爷爷亚历山大，莫斯科大学心理学教授，这是他70年代的照片。 阿加丽娜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攀着机舱门的下沿跳到外面，在营房的雪地上奔跑着，高喊着爸爸。喊了几声，她忽然地意识到父亲从来没见过自己，于是就改喊希尔盖先生。王鹏翔也已经跳了下来，跟在他的左右。几百米开外的一个隐蔽处，左林、灰熊和段直等人都埋伏在那里。通过设在钢铁怪物里的窃听器，监听着两个年轻人的谈话。从这个位置用望远镜，他们还能看到阿加丽娜在营地里奔跑。现在至少一个谜解开了。不久前，他们从机舱里面发现的东西确实属于希尔盖。喊了一阵，营房里没有任何的回音，阿加丽娜又返回机舱寻找其他的线索。 我觉得你父亲离开这里很久了， 德丽娜没有说话，眼泪扑扑地流出来，被怜香惜玉的本能所支配，王鹏翔把这位俄罗斯姐姐轻轻地搂在了怀里。好久，阿杰丽娜才止住哭泣，站直身子，抹抹眼泪。 没什么，毕竟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接近他。 哦，不是，我想，咱们还应该注意到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你爸爸不在这里，这几张照片是谁摆出来的？好像就是要吸引咱们看到。 天色将晚，看看从两个年轻人那里炸不出什么信息来，左林留下两个监视哨，带着剩下的人准备撤到附近的临时据点。当他们转过身后，所有人都呆住了。一个看不清面目的小个子中年人就站在他们的背后，离这群人中最近的一个不足3米，仿佛是从雪地里钻出来的。他把双手放在身体两侧，微微的撑起，蓄劲待发。灰熊见状半弯下腰准备扑上去，断指把手伸进了裤袋里，随时准备拔枪。其他人则都拔出枪对准来人。僵持片刻，左林忽然意识到了他是谁。 啊，希尔盖，你是希尔盖先生吗？ 来人一句话不说，由于头套掩住了面部，谁也看不出他的表情，只感觉到那双锐利的目光在切割着自己的身体。左林放下枪，摆出友好的姿态。 希尔盖先生，我曾经是马卡列夫将军的下级，所以我想您可以信任我。 左林大起胆子朝着希尔盖走了几步，希尔盖仍然纹丝不动。 请原谅我们用这种方式来找您，实在是事态紧急。您可能不知道，这些年可查夫势力越来越大，用他那套把戏迷惑了很多上层人物，对国家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所以我们想请您再次出山，像您以前做过的那样揭穿他。真的，我对您毫无恶意，只是不知道您现在在哪里，所以才出此下策，打扰您的清静。大家都把枪放下，希尔盖先生没有恶意。 专业保安们把枪口都放下，不管此人有没有心怀杀机，他毕竟只是一个人，而且没有掏出任何武器，即使他是只白狐又能怎么样呢？神秘人迈步向他们走来，断指那只健全的手仍然地放在口袋里。握枪握得更紧了，灰熊让两条腿一前一后站立，把重心放到了后脚上，准备随时地扑出去。神秘人对此忽然不觉，从他们中间穿过去，朝着营地方向走去。人们自动给他让了条路。 我了解您，您不仅仅是个职业杀手，还嫉恶如仇，您的正义感在您过去历次行动中都有所体现，对于那种欺世盗名之徒，您肯定不会置之不理。再说那个可查夫盗用您父亲的发明谋取他个人的私利，您也不会让阿里桑德先生的伟名被一个小丑利用吧？ 听到左林来给人抛出一顶顶高帽，灰熊和断指都皱起了眉头。不管这个人是不是希尔盖，显然对此并不买账，左林也不敢激怒对方，只好看着他消失在越来越昏暗的暮色中了。两个年轻人再一次翻找整个金属怪物的内部，终于找到一大堆军大衣，那是前苏联北极特遣队的制服。两个人把其中的几件铺在地板上，剩下的围在身上。 咦，刚才咱们怎么没有看到这些衣服？ 刚才可能我们疏忽了吧， 我急着找和父亲有关的东西，没顾上这些杂物，也许他们就在那里。 不对啊，我可是翻过这片地方的。 你记得清楚吗？ 王鹏翔不敢确定，好在这似乎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两个人回到大衣堆里，自然而然地相拥相抱，彼此以身体取着暖。夜里王鹏翔在小睡中醒来，发现几十厘米远的地方，俄罗斯姐姐那两只大眼睛正盯着舷窗外面发呆。 阿杰丽娜，你怎么不睡？ 你听，能听到什么吗？ 王鹏翔侧耳细听，除了隐约的风声外，什么也听不到。 我没听到什么。 是的，什么也没有，这才是问题。他为什么要待在这里，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 你爷爷究竟制定了什么样的训练计划？你妈妈一点也不知道。 他，哼，爷爷恨不得我妈立刻从爸爸生活里消失，没有任何理由，就是不愿意两个人来住。再说妈妈就是能和爷爷说上话，他也听不懂那些专业术语。 温度越来越低，两个年轻人就是捂着军大衣依旧睡不着。阿吉丽娜忽然跳起来，活动着身子。 啊，不睡了，你想不想看我跳字母？ 想啊，我到现在也没猜明白那是怎么回事。 阿吉丽娜翻出备用光源，在舱室里照点了一小片地方，全当是舞台。他活动开身子，把外套脱掉，然后对着王鹏翔翘起了屁股。原来啊，跳字母就是用臀部在空气中画出字母的笔划。这类动作需要胯腰等部位高度的柔韧性和协调性，当然这样做也相当性感了，赋予挑逗色彩，所以它是体操女队里面流行的小段子，轻易不让男生看到。不一会儿，阿吉丽娜就用臀部写下了你好兄弟两个字。 怎么样，再穿少点我会跳得更好。 王鹏翔看的是口干舌燥啊，发现阿吉丽娜已经停了下来，转身和自己说话，为了掩饰失态，他也跳了起来，脱掉外套。 我也来试试，这个挺考验柔韧性的。 不，我是俄国人，我要跳西里尔字母，你是中国人，你得跳汉字才行。 啊，不会吧？ 这才合理吗？就跳你的名字吧。 外面寒气逼人，机舱里面却充满了温暖的气氛。两个人用游戏化解了紧张和焦虑。机舱外面，左邻和保安精英们还在监视着这里，他们拥有红外监视器，所以知道这一边的情形。希尔盖或者被左邻认成希尔盖的那个人，他爬到金属怪兽的背上，蜷缩在一个金属桶里，再也没有出来。 他会不会伤害那两个人？要不要过去看看？ 不，他在保护自己的女儿。 几个小时后，智能闹钟监测到大气中的辉光达到一定的亮度，就用微电流把他们叫醒。一行人重新回到监视位置，却发现金属怪兽的舱门开着。左邻观察了一会儿，觉得不对劲儿，就示意断指抵近侦查，断指朝上面张望了几下，通过对讲机告诉他们里面没有人。断指翻进机舱，左邻带着其他人也跑了过去。没错，两个年轻人已经走了，里面的东西除了照片他们都没带走。两个年轻人不是重点，重点在于希尔盖。左邻跳了下去，钻到发动机壳里一看，神秘人并不在那里。他们把金属怪兽搜了个遍，除了雪地上的几个新鲜脚印外，什么都没有找到。 要不要守着这里？ 这是他的家，他要回来。 这样好像不是太礼貌，我们先回去。 突然他们都怔住了，希尔盖不仅在眼前，甚至就在几个人中间的位置上，仿佛从平行空间里移动过来。 希尔盖，你终于想通了。 左琳的话音未落，希尔盖闪电般的扑向段芷。段芷并不相信这个怪人，早有准备，一边掏枪一边射击，两个动作之间只相隔了 0.2 秒。一声惨叫，段芷捂着裤裆蹲了下去，他已经做出了扣动扳机的动作，枪却被对手按在裤袋里，于是啊便阉割了自己。就在这个时候，灰熊用他那巨大的身躯完全不符的速度闪到来人背后，双手将他环抱，大吼了一声向外抛去。此招屡试不爽，只要对手被他抓住抬离地面不能借力，就成了一只沉重的口袋任他抛弄。希尔盖也不例外，他被高高的抛起，摔向灰熊预定的方向，金属机身。只见他在空中伸出了两足，轻点机身，一个后空翻又落到了保安队长的身边。脚踩到地上的同时呢，右手已经托起了他的枪，向灰熊打了一个点射。灰熊情之不妙，已经穷尽最大的速度去躲避，无奈身体的横截面积更大，一声惨叫摔倒在地。左琳呢并不属于这个群体，他是个文官，待在这里毫无作用，于是只身向远处逃去。背后不断传来打斗声惨叫声，虽然经历过一些险境，但左琳的大脑仍然一片空白。白狐太恐怖了，他们简直不是人类呀。左琳爬上了越野车，发动车子扬长而去。他不用怕老朋友诺维科夫笑话自己，遭遇的可是白狐啊，能保住性命已经不错了。一路颠簸中，左琳打通了海事卫星电话，呼叫安全部联系当地驻军，派直升机前来救援，同时要配备强大的火力。40分钟后，左琳在奥廖克明斯克附近遇上了直升机，他扔掉了越野车，爬上飞机，指挥军人重返废弃的军事基地。在金属怪物旁边，左琳看到了一群躺在地上的人，有的人身边还有鲜红的血迹。左琳数了数，没错，自己带来的人都躺在那里了。 指挥官，那里有伤员，要不要下去看看？ 不，不能下去， 他们中间可能有活的。 不会的，没有伤员，他们都死了。 怎么没有？那个人就在动。 果然，下面有个人仰面朝天，用一只手向他们打招呼。他拖着受伤的腿努力地爬着爬着，后面拖着一道触目惊心的血迹。 我要降下去救他。 别下去，那是圈套。 老兄，你没事吧？下面能有什么？狼人、吸血鬼、萨满精灵？ 当然不会是那些东西，但左琳也无法说清下面会隐伏着什么样的恶魔。看到他的那张煞白的脸，驾驶员的情绪多少被感染了。 好吧，伊万，你准备锁降，我用机关炮掩护你，管他跳出来什么，我立刻打个稀巴烂。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